一鸣出来就看见石毅在看展柜，他走到旁边，石毅笑了一下， 你就把这些奖这么丢着？ 过去了的东西每天擦一遍也没多大意思。 一边说一边擦着头，英明懒懒地看了一眼就绕过去了。 何况我拿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连什么叫最佳男主角都搞不清楚。 成名太早，对于当时的很多感觉已经不真切了。同样是影帝，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在一堆大人中间，就好像是级别不够，只是被分了块糖的消遣。哪怕他清楚自己也算是出名了，却不明白背后代表的含义到底是什么。那段记忆除了疯狂就只剩下疯狂了。英明笑着摇了摇头，很技巧地把话题带了过去。 晚上七九八那边有个活动，大概有点意思，要不带你过去看看，也见识一下艺术人生。 行啊，那地方我去的还真不多， 那我打电话安排。 英明是个做事效率很高的人，跟石毅商量完三通电话，差不多就搞定了晚上的安排。基本上吃饭住宿的问题是不需要他操心的，石毅已经安排好了，所以他就是做做陪，活儿也不重。不过那天晚上几个人折腾到了三点多，后来把这群人送到酒店的时候，无论是陪着的还是逛着的人都累得几乎不行了。英明走出酒店大堂的时候，忍不住点了根烟，长出一口气。 呵，这几个人精力真不错，换了我早趴下了。 又唱又跳又喊的到底是年轻人，精力旺盛啊。英明有些意外的是，这群人里还有女的，不过看起来似乎是跟着过来一起玩的朋友。石毅在照顾他们的时候不太当成客户，倒像是一圈子的旧交。英明从头到尾没有多问，甚至连怎么称呼都是石毅挨个介绍的。石毅跟在他后面，忍不住也抽出烟来点上。 幸亏不是经常需要我招待的，不然真是赔不起。 他开始考虑是不是该给行政部门和公关部门加工资了，这么迎来送往的太耗神了。 关键是要他们开心。 我看挺嗨的，不是我一个劲儿劝还不肯回来呢。 两点多了还要去泡吧，石毅也真是服了他们。英明听了这句话忍不住笑了笑，他嘴里咬着烟，这一笑嘴角的弧度扬得很好看。石毅歪头看了他一眼， 干嘛笑得这么诡异？有话就说。 没事，觉得你这人挺有意思。有没有人跟你提过，你说话有一股长辈的范儿？ 说话的语气里，时不时的会带出一股那些人都太过幼稚的调调，倒是不明显，但是能感觉出来。石毅抽了两口烟，另外一只手很随意地插在兜里。 我要跟你说，我平时的生活习惯是六点起床打太极，你信不信？ 他说得很正经，对面的英明笑着点头。 我信。 就算石毅说自己喜欢一大清早拎着个鸟笼子四处溜达看人下棋，他都信。和他打过交道的另一群富二代军二代比起来，石毅绝对算是个异类。但是或许这也是两个人聊得来的主要原因。在很多人眼里，英明本来就是个异类。不过人活着本来也是一个人一个活法，遇到投缘的就交个朋友，不投缘的就是个路人，反正谁也不妨碍谁。英明笑了一下，招呼石毅去取车。 你晚上喝得多，我开车吧。 这个点了，我回家来回还不够折腾的。算了，要不你送我回公司吧。 石毅早上有个会，欧阳不回来，大部分事情都得他亲力亲为。英明看了一眼手机，确实时间有点勉强， 他想了一下。 要不你晚上睡我那儿吧，这里离我家近，正好靠着你公司。 石乙的公司在东边，房子在西边，每天上下班这个路程真的是有点可怕的，尤其是还得算上堵车。而英明家是在大概中间的地方，靠东边一点，到哪儿都差不多。石乙连犹豫都没有就点头了，他坐上副驾驶，随手把烟掐熄了，扔在酒店门口的垃圾桶。 行，走吧。 英明家是有客房的，还不少。 这地方本来我最初买的时候是想跟我哥们一起开个酒吧，上头安排的全是 VIP 包房，但是后来因为其他事儿没开成，倒腾好了倒觉得地方不错，我就自己住了。房间隔出来这么多也没办法，全留着做客房了。 英明这么解释的时候自己也笑了笑。 我书房卧房都在右边顶头，旁边都是留给别人的。 你家以后可以做一个据点什么的，地方大也够住。给我留一间得了。 你先挑，看中哪间我配锁。 不过实际上后来石毅是在沙发上睡的，他没上楼，主要是因为懒得折腾。英明的沙发看着也挺舒服的。英明主随客便，石毅要在沙发上睡他也没拦着，给他弄了一条毛巾被。 啊，我洗得晚，你走时候帮我把门带上就行，自动锁。 你不用管我。 本来也都不是矫情的人，英明简单的安排完也就回房间了。石毅躺在沙发上没睡着的时候，看着仓库上方开着的几个空窗，有月光照进来，晃着屋子里挺漂亮。英明确实是个挺会享受生活的人，跟这里一比，他那栋公寓简直是一点劲儿都没有。石毅后来给英明的反馈是，那几个人表示很满意。英明谦虚地表示，其实自己不擅长张罗这些事。对此，石毅只是扯了一下嘴角，没接话。大部分时候，石毅身边的朋友是分几类的。一种呢，大概是像王乐这种从小玩到大的，逐渐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。三不五时的吃顿饭，不需要经常打电话，常常是有事儿才联系。但是感情是自小积累起来的，想疏远也不太可能，维持着一种固定的频率。还有一种呢，是像欧阳这种工作伙伴兼兄弟，忙累了一起去酒吧喝喝酒，周末约出去打打球放松一下，谈公事儿要比谈私事的时候多。剩下英明这种的，基本上属于帮忙的时候能够想到，平时聚会时不时的会碰到。要说了解呢，其实不算太深，但是谈得来。偶尔打电话的时候翻过通讯录，会觉得这人好像最近没见了，但是也不会特地约出来聚聚。相比较来说，英明那边对朋友的分类还比较简单一点，不是吃喝的就是玩乐的。前半部分属于一起吃饭不会倒胃口的，后一部分属于一起玩的时候不会冷场的。跟石毅的关系，英明没有刻意的保持距离，也没有积极的拉近关系，反正大家就是圈里的朋友，遇到了就聊聊，碰不到了也谈不上想。